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史希健惊讶地指着张贵刚反问，有些意外惊喜。 哎，你等等，你刚才一口气的推理和分析有道理啊。 张贵刚思索地说， 佤邦阮龙是个军事超级迷，熟读中国的孙子兵法，几乎可以背诵36计。最重要的一点，这个阮龙啊，曾经在越南当过兵，因为一个女兵和他的团长争艳，他偷偷杀了团长，逃到了缅甸。这个人啊，我研究多年了，他不仅善于运用兵法，还对扩大他的武力装备有野心，和军哥帮为枪支有过矛盾，军哥帮的头早些年死得也奇怪，也许跟这个阮龙有关。那就继续给代号鸽子下达命令，佤邦只要在云南边境有毒品交易，立即报告。张贵刚在经历了这次失败后，更加谨慎小心了。他对史希健说，现在我们似乎被阮龙拉着走，他不是善于研究36计吗？我们可以顺势给军哥帮制造点麻烦，想办法把那枚紫檀木配饰送到军哥帮和明富那里，然后再让两帮互打起来。史希健打断道，说眼前接货的人有谁和那边密切，尽快抓获这帮家伙呀。张贵刚有些不耐烦，对史希健打断他的话很不爽，卖起关子来，你不是都布置下去了吗？如果4-5个小时后各关卡检查站还没有消息，我们就可以钓鱼了。 钓鱼？ 对啊，这两年有两伙潜藏在国内的毒枭贩子，一伙啊是来自辽宁黑山的赵毅，有着东北虎之称，多年和佤邦的马仔有联系，在边境的多方区域接货，深入华南和西南地区贩毒。还有一个鬼精鬼精的湖北人，从沙市走出的，名叫小光，脸长得像倒八字，白眼珠多，黑眼珠少，行里都叫他肖八子。此人贩毒不仅胆大，而且贪得无厌，鬼点子多，坏得流脓的大毒贩子，是个难对付的家伙呀。那都会采用什么手段来躲避贩卖呢？我听说此人长期住在高档酒店，一身名牌，坐镇指挥。你没遇见过这个小麻子？ 张贵刚一提起肖八子就生气。哎呀，两次包围椰林大酒店都让肖八子跑了，抓了一个小马仔，还关在看守所呢。早晚老子当面抓住他。 这时办公室主任陈传来匆匆跑来向史西健报告。 局长，刚刚接到电话，公安部派出了缉毒高级专家王建义主任和网络专家童雪彤来我局督查破案，下午两点到板红。 史西健看了看手表，已经12:50了，便冲陈传来不满地说， 怎么才报告？ 他们上了飞机，起飞前才打来电话，这是最准确的时间。 哎呀，别说了，公安部来人了，你这个大局长必须亲自接战吧。 张贵刚说，我希望来的是真正的缉毒专家呀。 别发牢骚了， 王建义是谁啊？中国著名的缉毒禁毒专家，有他亲手破获的毒枭大案就有30多件，多次参与国际缉毒联合行动，他侦破毒枭的能力在国际上都赫赫有名，我们在网络和现代化手段上已经落后了，他们来了就好了，能帮我们建立一个现代化网络指挥系统。 史西健正说着，只见一辆缉毒警车朝他们驶来。 张贵刚一看车号就知道来者是副大队长苟亚雄，立刻意识到有了新的情况。 局长，张队，3号检查站报告，有一辆可疑的运输车，装载5吨红酸酯的原始木料，而且手续齐全，放不放行啊？ 没有查出任何的可疑物品。 是从缅甸过境的吗？缅甸出口红木原材料是有批文的。 史西健问。苟亚雄回答， 批文都有，而且有来头，是从缅甸2号检查口岸入境的，路上经过了2处检查验收，没有发现问题。 而此时张贵刚站在一旁听着，两眼却盯在了苟亚雄的右袖口上，上面有一根细绒绒的羽毛粘在衣裳纹路里。这个细小的羽毛让张贵刚心里一惊，便走上前去，在苟亚雄不经意中从他的右袖口摘下那枚细小的羽毛。 张贵刚催促地说，你带上人在公安局大门口等我，这辆装有红酸酯的车辆一定要严格检查，你走吧。 史西健对于张贵刚细小的动作早看在眼里，苟亚雄走后，张贵刚从随身的那个多宝箱拿出一个透明的小口袋，用镊子把那一根细小的羽毛装进去。史西健小声问， 要去技术科化验比对吗？深灰色的鸽子。 张贵刚很诡异，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案情不断进展，更让张贵刚心有顾虑的是内奸就在身边，他在下达命令和执行暗查任务时对谁都怀疑，这让他左右为难。张贵刚很机灵，在对3号检查站检查前，在相应的前后检查口都部署了隐蔽的公安特勤人员， 以防嫌犯趁机逃跑。张贵刚检查了身上的枪支弹药，正要出发，卢伟平却从医院提前出院，找到张贵刚，不仅要主动参加行动，还把一些重要的怀疑细节私下向张贵刚汇报了。张贵刚命令道：你的伤还没好，回到医院去。 我知道你缺人，我待在医院闷得慌，牺牲那么多战友，我受不了。 我人手够了，我都在外围部署好了，放心啊。 张队，我有事要说，必须要对你说。我在医院躺了两天，对于那次遭伏击想了很多。 张贵刚很有经验，对于重要情报，他防止室内有窃听器，总会在外面去。 别说了，赶紧上我的车吧。 张贵刚一听就知道卢伟平有要说的重要情报，便果断地说了句，然后驾驶越野缉毒车朝三号检查站驶去。风雨潇潇，像一道道斜线交打在玻璃挡板上，顺势流淌而下。这就是云南边防崇山峻岭的自然气候，云雾随时从山岚而起，又随时化成飘落的雨水。 张队，你那天特意交代我留意执行任务的所有人，我开车快到打落口岸时天已经黑了，本来可以直接把车停在武警中队，可是狗亚雄没让停，他指挥我们在打落口岸的5公里处下车，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然后从罗田小镇经过，走了35分钟才到达林浩区域埋伏。 卢伟平说得很细，像在回忆当时走的路线。张贵刚敏感地反问： 等等，你说从罗田经过的，那一带可是有不少外来的人啊，更有不少接货和倒货的人在那里住，以前我们多次盘查过，遇上了什么人没有？ 没有遇见人，可我们在小树林里惊动了一群鸽子，乱飞一通。 慢，鸽子？什么颜色的鸽子？ 灰色的，也有深灰色的。 朝哪个方向飞？ 卢伟平思索了下， 朝东南方向吧， 也就是打落河口对岸的东南方向，对吧？ 正是。但是那不能说明什么呀？ 你接着说。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零点有佤邦的人在林浩区域交货，我们等到了，开始有两个人出来，像是在街头，可关键是我们周围没人出现呀。对岸的人又出来两个，并没有拿出任何物品，我们本来可以沉住气的，可在我们后面的费兴龙却带头站起来，结果冷不防对岸佤邦7-8挺冲锋枪一起朝我们开火，我们的人一点准备都没有。 卢伟平不解地叹着气， 我们的行动就是一个陷阱。 是费兴龙先站起来的？ 是的，我在第一组，他在第二组我的侧后，是他最先走出来的。 卢伟平接着说： 哎，我躺在病床上总是做噩梦，佤邦根本没有交易，是埋伏好的，引诱我们出现，打起来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冲过去横扫了那帮家伙，可是狗亚雄硬死反对，硬抓住了我的手。 张贵刚边开车边长叹了一声： 哎，都有道理，可都没有道理，一切都晚了。 什么意思，张队？ 张贵刚有些生气。 什么意思？死了人就没道理，消灭毒枭才是道理，为什么都值得怀疑？ 都怪我。 你呀，出发前我专门交代过你，内奸所有的一切都要保密警惕才行啊。 张贵刚都要骂开了，卢伟平不吭声了， 脸色极为难看，他心里不仅窝火，而且还有一种受伤后的愤怒和无奈。张贵刚用侧眼扫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卢伟平，也不想再说什么，加大油门朝三号检查站飞驰而去。三号检查站是云南通往四川攀枝花方向的最后一个检查站，高速路与国道在此交叉汇合，有铁丝网围绕着各小道，几乎50米都有检查哨位，特别是有一道车辆安检处，悬空高架多点站着持枪的特警战士，可以对每一处想企图逃跑的路口进行射击。每一辆经过的轿车、卡车、货车都要停下检查，还有摩托车，哪怕推拉车和自行车也要检查，甚至带东西行走也不例外。执勤的公安检查员分工有序，从里到外，从远到近都有章法。公安检查员对各种车辆和人员的检查很有经验，这里也是云南通往四川和重庆的最后一个哨卡，每个公安检查员都有着神圣的使命。张贵刚从车上下来，一眼就看到停在检查站有嫌疑待查的一个重要点，周围明显有防范的特警持枪把守，车辆是敞开式挂斗拉车，能承载8吨重货物，车上装着一根根砍伐的红酸支援木料，不太长，但树木很粗。张贵刚心里十分明白，从缅甸进口红木类型的各种家具，缅方是允许的，包括多种红木工艺品的商品，但原木材有限制，除非特批手续。 报告张大队长，我们值班的三个人从车里车外把货物的每个角落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检查站长姚成义上前介绍道。 车上有几个人？都查看了吗？ 张贵刚看了一眼小屋里被看着的人，问道。 两个司机，其中一个司机又是送货人，主要负责。这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批文手续。 张贵刚拿过来看着，果然有缅甸多个公章。5吨红酸支援木，接货的是哪里的？张贵刚追问，似乎流露出不满。 送货人柯平只说送到重庆长江运输公司的一家邮轮工地。 重庆的邮轮工地，来头不小啊。 再查。 张贵刚坚决地说。姚成义小声靠近张贵刚说， 算了吧，刚才市政府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是陈副市长知道这几吨红木原木料。 张贵刚自言自语，陈副市长，陈冰义，哼，都有背景啊。 既然你们没有查出违法可疑物，那就准备放行吧。 张贵刚没再问，朝身边的卢伟平看了一眼，卢伟平自然明白，立即沿着被检查的车辆巡视了一周，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车上很干净，只有9根木料。 卢伟平对张贵刚说。张贵刚对姚成义说， 那就放行吧。 姚成义朝检查站挥了挥放行的手势，哨卡打开。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两个司机不停地朝姚成义点头，然后从驾驶室两个门各自上车，带队的送货人使劲关了车门，车发动，发出了轰鸣声。货车在打左方向，正准备过哨卡时， 红酸支原木料的根切部显得比皮料还红，像有木匠制作的痕迹。张贵刚的眼睛特毒，凡是一切不正常的伪造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有问题，停住！ 张贵刚冲着姚成义喊了声，姚成义反应敏捷，立即挥手冲着哨卡卫士大喊道： 等等！ 货车没理会，司机也许装着没听见，开车已经驶出哨卡，瞬间加大油门，加快驶入高速路汇入口，车后散发着一股浓烟。啪啪，张贵刚立即拔出手枪朝天空打了两枪，那震耳欲聋的枪声或许是种震慑，检查站周围2公里内都能听到。只见那辆货车猛地刹住了车，那刹车声也随之发出刺耳的怪声，接着货车在忽闪中停下来了。 怎么回事啊？叫你停住停住，还越开越快了。 姚成义大声训斥道： 跑，有问题，你跑到哪里也会被抓住，靠边。 张贵刚手里的枪还握得紧紧的，他是有经验的老侦查员，越是这时候越要提高警惕，如果检查出有毒品，嫌疑人必然会拼命。卢伟平第一时间指挥缉毒警察对车辆封锁，两名嫌疑司机也暂时被控制。 卢伟平，看见了吗？从上往下靠左边第三颗红酸枝的底部，是不是加工过的啊？是不是被堵塞填空的啊？ 张贵刚两眼盯着，一字一句地说： 打开。 姚成义指挥检查站的安检和消防员拿着铁杆撬头和电钻打空机上了车，卢伟平站在车上指着左边第三颗红酸枝伪装过的底部下令： 打开。 啊，不能打呀，上等价值连城的红木料打成洞了，我们不好交差呀。 交货领头的司机叫喊着： 哎呀，我们不好交货，要赔钱的。 你不要叫了， 张贵刚制止道， 你不用担心，如果没有私藏毒品和走私品，我照价赔偿。打开。 几名有操作检查经验的缉毒警用电钻和铁杆撬开了那根红酸枝的底部，果然是个空洞。卢伟平上去伸手掏出一包包分装的黄色塑料袋物体，姚成义惊讶： 哎呀，张队，真没料到呀，走私毒品竟然藏在了红酸枝木材里， 如果他们交易成功，那就是双收益啊。哎呀，真是太绝了，好危险啊，差点让他们给跑了。每一根都检查。 张贵刚被激怒了，大声喊道。卢伟平带着缉毒警对每一根木料进行了细致检查，9根木料只有3根红酸枝里藏有毒品海洛因。张贵刚说： 从现在开始严格保密，在3号检查站查获的这批海洛因原封不动再放进去，你只听我的指挥，记住，包括史局长和陈市长那里也都不要说出半个字，懂吗？ 我绝不会，可检查站这边…… 卢伟平小声说： 姚站长，你要做好工作，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通信网络这么发达， 这边工作包括姚成义的工作我来做。 张贵刚抓住卢伟平强调说： 记住，你只听我指挥，我会部署下去，让这俩司机正常运输，必须按时送达重庆长江5号码头仓库。至于这路上你怎么跟踪和布局，那是你的事，但绝不能让对方有察觉，明白？ 哦，放心吧，张队，我又不是第一次跟踪运输了。 卢伟平说：5号码头和接货方我可顾不上了，我负责看管运输到站。 好，只给你20分钟准备，你可以调用3号检查站的缉毒警。张贵刚看了看手表，